各位同学，大家好。感应篇，我们跟着再看。下面第六句和第七句，恶性再治，算尽则死。最后那句是这段的总结。天地鬼神监察世间人造作善恶轻重，感应篇里面跟我们讲了六种果报，它是六大类，每一类里面都很复杂，都很繁琐。第六句讲的是恶声再至，它意思亦很深好讲。注解里面讲恶声是声宿，亦是属于天神的一类。我们常讲天神恶煞，它是掌管人间一切灾祸厄难之神。专门对那些造恶的人，制造一些灾难来惩罚世人的。这种讲法亦能讲得通，但是意思不够圆满。人和那些星宿有什么关系？现代人将这件事情可以说完全疏忽了。不再讨论这些事情。在中国古代的教育，尤其是佛法教育，佛法讲到究竟处，虚空法界一切众生，包括那些天地神明在内，和我们自己是一个整体，息息相关。它在佛法里面叫法身，叫理体，哪有不相关的事的？不单止相关，而且有密切的关系。一个人生在世间，念头不停，刹那刹那生灭。佛在经上跟我们讲得好，虚空从哪里来的？世界从哪里来的？众生从哪里来的？生命从哪里来的？那些现象的演变又是为了什么？佛在经典里面教人的都是这些大问题， 将这些道理事实真相一件一件同我们解释清楚，解释明白，叫我们对宇宙人生的真相彻底觉悟。觉悟的人就叫佛菩萨，不觉悟的人就叫凡夫。凡夫和佛菩萨只是觉迷不同的啫。除此之外，没有两样。天地鬼神、恶性都是众生，众缘和合而生。我们知道，都是从一念自性所言，一念自性所变，就是佛经里面讲的，一切法唯心想生。我们要记住，所以一切法和我们关系密切。我们起心动念，一念善，境界就善。境界是生活环境。大经上常讲，依报随住正报转。一个人心善行善，他的环境就好，他生活环境就自在。一个人心恶行恶，他的环境就不好，他障碍就好多。就好像这里讲的，所以善同善相应，恶同恶招感。中国人对星象的观念比较差一点，中国人重视五行八字，重视这些。西方人对星象非常重视，中国人迷信，西方人亦一样迷信，他们亦算命，他们亦占卜。西方人算命占卜多数用星象做依据，中国人算命占卜多数依易经八卦做依靠。但是这两样看起来好像不同，实际上是一样的。星象和我们的确有关系。我在新加坡有个同修送了一本预言给我，这本书听说是他的仔去莫斯科旅行，在书局里面偶然发现的，买回来带给我看。他是西方16世纪法国的一个预言家，洛查丹马斯的预言。那个人他的预言在世界上非常著名，他就是根据星象。他个人学识好渊博，亦有啲似我哋中国人讲嘅特异功能，佢嘅特异功能好强，能观察到未来。 佢生活喺十六世纪，距离我哋而家大概五百年。五百年前，佢推论1999年七月，世界有好大嘅灾难。佢话人类要毁灭。嗰本书翻译得好好，评论亦相当客观正确。佢虽然有特异功能，虽然对星象非常精通，佢嘅预言几乎 99% 都讲得好准。咁亦好，仲有1%唔准。如果今年七月唔出事，咁就係1%佢讲唔准。评论里面讲佢係基督教背景，佢嘅思想见解仲係受基督教嗰个框框限制住，冇办法超越。佛教里面讲就唔一样啦。佛教讲劫难是可以化解的，它里面讲劫难绝对化解不到。人无论思想是怎样的，行为是怎样的，都没有可能改变宿命。它那种思想就是人一定会照住既定的命运行。佢有个比喻，好似舞台上做戏，戏虽然未做到，但系剧本早就写好咗，一定照剧本做落去。一切众生喺呢个世间生活，都照佢嘅剧本生活，一啲都唔会改变。呢种系基督教嘅思想，就好似《了凡四训》里面孔先生同阮了凡算嘅命运一样，你一生冇办法，一生皆是命，半点不由人，系呢种思想。了凡遇到云谷禅师，云谷同佢一开始佢觉悟啦，所以佢哋只懂得命运定咗，边个定嘅？佢冇去问你一生嘅命运边个同你注定嘅。如果呢一层深究，佢就会开悟啦。命运唔系神决定嘅，神如果决定人嘅命运，人照决定去行，作恶神再惩罚。咁神唔系自己同自己过唔去咩？神写剧本点解唔写好剧本，要写好恶嘅剧本呢？嗰、那个神亦唔系个聪明神啊，糊涂神啊！我哋要明白呢个道理，命运系自己做嘅。佛法讲得有道理啊！命运是你累劫今生造作一切善恶所感得的祸福果报，是这样来的。所以感应篇前面不是讲过吗？只要你回头，以前造作的恶业再多，真正回头，真正忏悔，天地鬼神绝对不会惩罚一个悔过的人。真正忏悔悔过，天地鬼神不会惩罚你。这个道理好深， 你要真正能相信，真正能理解，改过自身。转祸为福，在人一念之间。所以他看到那些事实真相，事实真相有没有？非常可能有。他看的没有看错，但是那个事实真相是可以改变的。如果洛查丹马斯读过佛经，接受过佛陀教学，他的看法就不会这样了。没有可能死在他里面一成不变。现在讲到恶性再治，我提出那本书，那本书里面确实今年七八月间那些星象好奇怪，那种星象以前没有的。那本书里面讲得很多，分析得很详细。太阳系九大行星，包括太阳，咁就十个星球。喺现在，佢哋用电子计算机计出嚟，8月18号喺太空中排成一个十字架。那种星象非常稀有，很难有那种现象。星象家讲，它是最恶劣的星象，恶星再至啊！那种星象的排列会为地球带来灾难。咁讲系我哋用西方人嘅话嚟讲，佢系我哋太阳系嘅磁场，星球嗰种排列方式造成一个最坏嘅磁场，最唔好嘅磁场。我哋地球上嘅生活环境受到极重大嘅影响。它影响我们的气候，影响我们无线电通讯电波，会引起大干扰，亦可能引发地震、风暴，不知到时候有什么灾难出现。咁对人嘅影响，唔好嘅磁场影响人嘅情绪，人喺嗰种磁场里面，心神唔稳定，显得急躁，容易发嬲。人喺嗰种状况之下，好容易出变化。好容易出状况。如果是个国家领导人在那种情况之下神志不清，容易发脾气，一个小小不如意发动核子战争，那那个灾难就大了。我们知道这种是非常明显的事实。我们行到一个地区，或者行到一间屋，那间屋里面气氛非常不好， 行入去之后就觉得好唔舒服，毛骨悚然。外国人讲磁场，我哋中国人讲气氛。嗰、那个时候太阳系嘅气氛唔好，太阳系嘅磁场唔好，容易出事啦。佢将嗰个灾难就定喺嗰个时候，嗰、那个日期点定嘅？从星象上定嘅，但系嗰种星象对我哋究竟有几多影响？而家呢个时代嘅嗰啲科学家，甚至嗰啲西洋占星术都冇办法估计，但系大家都承认佢系一个非常唔好嘅现象，咁系几乎公认嘅。究竟有几大危害，冇人敢讲。洛查丹马斯佢肯定会出好大嘅灾难，恐怖大王从天而降。呢、这个世界上有空前嘅大劫难，系佢讲嘅。所以我哋学佛嘅同学，我哋听到呢句话之后，提高警觉。我哋唔似佢咁灰心、咁消极，我哋积极，我哋努力断恶修善，从内心里头真情忏悔，好好咁念佛。断恶修善一定要真正做到于人无憎，于世无求，要将我哋嘅爱欲断除，要将我哋嘅嗜欲断除，嗜系嗜好，呢两种欲望断咗，你头脑就清醒嘅，你就会觉悟过嚟，你就有能力应付嗰啲灾变。我哋喺澳洲布里斯本有个小道场，我琴日通知嗰边积极筹备打佛七、结七念佛，亦系44小时唔中断。嗰、那个地方场地比较细，我话我哋可以限定48个人，因为只有咁大地方，48个人念佛念49日，7×7连埋一齐，日夜唔间断。外面嘅人亦可以参加，要事先报名。而家呢个社会，大家工作都好繁忙，能将工作放低念49日佛，唔多容易。所以澳洲49日念佛法会，参加嘅人，我哋放宽啲，唔好限制咁严。佢能参加一个星期亦好，参加两个星期亦好，全程参加当然最好。我哋可以登记，如果人太多，我哋时间从容分配，务必令念佛堂每日都保持48个人以上，唔会少过48个人。佛家讲消灾免难， 念佛是第一殊胜的法门，众生业障极重，在佛法里面八万四千法门，任何一个法门都失去效果，亦就是都救不到他，最后还有念佛法门可以帮助他解救危难，他依念佛法门仍然可以得到。念佛在佛门中是第一殊胜的法门，所以十方世界一切诸佛如来对阿弥陀佛赞叹，称阿弥陀佛为光中极尊、佛中之王，就是这个道理。现在我们读到这句，就想到西方很多星象学家跟我们说，今年8月18日太阳系星球的排列是一个灾难的排列，那个日期距离我们非常非常接近了，我们应该有所警惕，知道太阳系的磁场对我们确实有影响。只有禅定功夫深的人，真正有定位的人，他不受影响，没有真实定位的人，没有说不受影响的。好，现在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这里。